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最简美式口语，欢迎我们的嘉宾 Mark 老师。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最近这个月呢，世界杯如火如荼，上一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世界杯口语的第一期对话啊，这一次呢，咱们继续啊，再接再厉，因为我们保证过了要给大家带来至少三篇啊。但因为现在呢，包括今天晚上啊，马上呢，这个世界杯的16强就要角逐出来了 ，Round of 16. Right, pretty soon we'll know who is in it. 这半个月来啊，天天啊，哈，天天都在、这个精彩激烈的比赛啊。很多同学一开始呢并没有看，但是慢慢的，随着朋友圈啊、微博呀、大家都在谈论，也关注起来了。其实值得关注一下，因为毕竟 sports 啊，它是一种比较积极的能量啊。 Sports fans，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呢是不可缺少的，人人都要运动吧，是不是？而且关注一些世界的国家呀，啊，包括这些国家，因为世界杯它其实是一种故事，它包括很多国家的人民，他们为什么要举全国之力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哈、这个 football 带给了他们什么，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什么、 right. 啊，包括有很多其中感人的故事，励志的故事啊，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足球呢，它是体育运动的一方面啊，但是这个足球背后呢，承载了一些国家的精神啊，啊，一些人们的精神啊，值得我们去了解一下啊。今天我们继续带来一个世界杯八强前瞻的一个对话、啊，叫做 Round of 16. Right, that means that 16 teams will still be in the running, having a chance to make it to the finals. 16 teams will be still in the running.、Running.是什么意思呢 ?In the running means you're still in the competition. You're still in the running. Running 在这里指的就是啊 competition,、还在这个比赛当中。 Right. In the running 就是还在跑， 对对对， 还在继续向前跑。 对对对。Out of the running means you can't have a chance anymore. 对，那么它的反义词呢就是 out of running,、那就是它已经不再跑了， 对对对， 已经是出局了。 Right. 这个32强到16强呢，大家看的还行。这16强到8强到4强的话，大家就会很紧张了。 Yeah, no kidding. Yeah. No kidding at all. Yeah. 现在啊，你关注的，尤其是你喜欢的球队，要是这个一不留神就给出局了，啊，前面越往后就是淘汰赛了。 Right. 这越出局了，你这一路关注的心情可能会有点不好受哈。但是比赛就是这样的，比赛就是残酷的。 Right. 那这个你说这世界杯第一比实力，第二你得比运气。Who's got a better luck? Yeah, we'll see. Yeah, it does. It comes down to luck a lot with football.、Yeah. 所以啊也是激动人心的啊。今天我们这个对话里面呢跟着这热点学英语，我们会关注一下啊 ,Are there gonna be dark horses?、会有黑马出现吗？ 对对对。 哪些是 favorites、 right. 德国夺冠热门呢、大家普遍看好的呢、因为每一届比赛的 favorites 都不一样， 对， 是吧，除了传统你们喜欢的阿根廷、什么英格兰， 对对对对对 之类的，这些当然每一届它的发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像阿根廷一开始就不怎么好哈、 right. 发挥都不太好，哎，昨天晚上 Yeah, pretty good. 今天凌晨也赢了比赛。 Nice. 啊，开心开心，非常开心。所以说每次的 favorites, 热门是不一样的。国家名人名啊，著名的球星的名字，实力对阵输赢四强决赛。今天我们在对话当中呢都要涉及到哈、又是满满的一篇干货了。好了，我们有请马克老师吧。 好， 我们一起把第一段对话呢带领着大家走一遍。 好。Jing Jing, you know more about the World Cup than I do.Would you mind walking me through the tournament? What's the matter? You don't like football? It's great once I start watching it. But when I see a game on and a long time passes without a goal, I'd like to at least know what's at stake for each team. You have to keep track of the teams. You know, the next games are the round of 16.That means 8 of 16 teams will get to the quarterfinals. Who's still in? Well, Uruguay, Portugal, Spain, and Russia already have their matches scheduled. I hear Portugal is a pretty good team this year. Of course they are, with Ronaldo. Who are they up against next? That'd be Uruguay. Their match is on June 13th. I hear Uruguay is a dark horse. Yeah, so that ought to be an exciting game. Uruguay has a strong team in almost every aspect. They have great goalkeepers, but might be a little weak on the midfield. That sounds like the game to watch. The Russia-Spain match will also be on June 30th. So from the outcome of those two games, we'll have a pretty clear idea who from Group A and Group B is going on to the quarterfinals. I hope Portugal at least gets to the final. Maybe we will see a final with Messi going up against Ronaldo. That'd be sweet. 好，第一个对话啊，给大家非常简单的、啊、精炼的概括了你可能需要大致需要知道的一些比赛的情况。 对对对。 你哪怕不了解足球，但是呢，你跟朋友们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你都知道一些名字。 对，可以说一点点他们的名字，知道那个 Ronaldo 在哪儿。 对，你要、你要这个跟这个大势和趋势啊，要跟上趟。 对， 马克说，晶晶，你知道的世界杯比我多。 Jingjing, you know more about the World Cup than I do. You know more about the World Cup than I do.、 Mm-hmm. 上周学过了，世界杯可以叫做 World Cup,、 mm-hmm. The World Cup. 也可以叫做 FIFA World、 yes. Cup. Yeah, FIFA World Cup. Hey, you know something more about, you know more about something than I do. Mm-hmm, mm-hmm. 您了解什么事情呢比我多。 对对对。 好。你愿意带我了解一下这个赛事吗 ?Would you mind walking me through the tournament? 中文呢我们说带我了解一下、 mm-hmm. 向我详细介绍一下。英文中呢是一个这样的短语叫做带我走一走。 Mm-hmm. Walking me through something. 带我走通、mm-hmm. walk me through something.、 Yeah. 好请老师解释一下。 Yeah,Would you mind walking me through the game of poker?Would you mind walking me through the stock market? 哦、oh, 您愿意带我了解一下扑克牌吗、 mm-hmm. 啊的打法吗您愿意带我了解一下股市吗 对。 您看它是涉及到一方面的专业知识、 mm-hmm. 然后请别人呢带着你走进去。 Right. 也就是说带着你啊了解一下。 Yeah, especially if it's a procedure, like the FIFA World Cup, I mean,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about how a team advances to the next match. 尤其是像世界杯这样的一些专业的比赛啊它是有一些规则、 mm-hmm. 啊也有一些进程的 procedures. Yeah. 第一轮打完以后会是什么情况第二轮打完以后哪些队伍又进入了、 mm-hmm. 所以呢普知一下 walk something through, 来带你啊大概了解一下、 yeah. 这个短语非常好。 If you ask someone, like, could you walk me through it? You're saying, could you explain it to me? And can I ask questions along the way? 啊如果您问别人说 could you walk me through this?、 Mm-hmm. 您的意思是说请问您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事情我有不明白的可以向您请问吗 对对对对对。 嗯就是这个意思 walk me through, 这是今天的第一个重量级的单词、 嗯、 啊你看不能迟到吧一迟到就听不见了。 好。 好晶晶说怎么了你不喜欢足球吗 ?What's the matter? You don't like football? 您看这第二个对话啊它是一个问句。但是呢它的这个读音呢却是一个正常的句子。 Mm-hmm. You don't like football? You don't like football? Yeah, don't you like football? 还可以说。 哎、他也没有说、嗯、don't you like football?、 嗯、 但是也可以说 don't you like football? 对因为有两个问题所以 你怎么了你有什么毛病你不喜欢足球 You don't like football? 哎，你看我们汉语当中我们就不会说你不喜欢足球、 yeah. What's the matter? You're drunk? What's the matter? You're smoking again? What's the matter? You forgot to bring your driver's license? 哎，这中英文的音调还挺有区别的、啊、 对对对因为大的问题是你怎么了、 哦、啊，大的问题是你怎么了 对对对 所以后面那个你不喜欢足球就不会说那么的飘高音调了 是是是 What's the matter? Yeah. You don't like football? Yeah. You don't like football? 对 你怎么了你不喜欢足球吗 嗯 一开始看的时候呢挺棒的 It's great once I start watching it It's great Once I start watching it,、 mm-hmm. start doing something, 开始做某事。 对 ，once 一旦， 嗯、mm-hmm. ， 一旦我开始看起来的时候呢，我觉得挺好的， mm-hmm. 哎，挺棒的，哎，刚开始时候是不错 ，It's great. Once I start watching it, 但是吧，等我看到一场比赛开始了，时间过去很久，也没进一个球的时候 ，But when I see a game on.And a long time passes without a goal. 先说我看见比赛开始了。When I see a game on,、 mm-hmm. on here. Yeah, Boucher, when I see a game, it's like when I watch a movie, when I read a book, beginning to end, right? When I see a game on. 那昨天我去买东西，我在那个711的那个小卖部，然后我看那个这么大的那个电视，那个很多的人去穿那看，所以我一两分钟看啊、哦，在这儿是那个阿根廷啊，行啊。 所以 see the game on, see the game on、 yeah. 就是看见一场比赛呢。 对对对对 ，just a couple minutes 开始了。 嗯， 也就是说呢，看个几分钟而已。 对对 啊 ，see a game on 就是随便搂几分搂一眼看几分钟。When I see a game on, 然后呢 ，a long time passed.时间过去了很久， 对对对嗯， 结果 without a goal， 对对对对对 ，G O A L 就是进球， 嗯，零点零， 零比零， 对对对。 但是有的比赛也好看啊， 嗯 啊，开场就会进球 ，Yeah， 那种也很精彩、 嗯、 啊，抢得先机的比赛。那 have a long time passes without a goal， 嗯， 哎呀，这个时候啊，我就想知道。啊，各队的情势如何？有什么危险呢 ？I'd like to at least know what's at stake for each team. 好，这里的第二个关键短语出来了 ，what's at stake。 嗯哼， 先来看一下 stake 这个单词 ，S-T-A-K-E。 那么 at stake， 对，不是牛排。 啊、哦，不是牛排啊，是另外一个词语。 对, 对 ，at stake。 at stake、yeah.。 它的意思是。 If something can be lost besides the game itself, that means something's at stake. So, for example, if this team loses, they are out. If the other team gets a draw, they might still be in. So you know what happens as a result of the game. At stake 呢，它的本意是一种危机和危急关头。 嗯哼。 那么它也同时可以理解为啊 ,what's at stake 的意思就是说。 Yeah. 赢了会怎么样、 mm-hmm. 输了又会怎么样、嗯、咱们就理解为啊情况会如何 对 结果会如何后果会如何、 mm-hmm. 你看马克就说时间那么久也没进一个球的时候啊、mm-hmm. 我就想知道哎这个比赛会怎么样啊 对 啊阿根廷赢了球会怎么样啊、 mm-hmm. 尼日利亚输了球会怎么样啊 对 这就叫做 what's at stake、 right. for each team. Yeah, exactly. 好。学到了吧？真的，你得用人家那地道表达去表达它， 嗯， 不然你自己造出来的，别人不见得能听懂。 对， 好，晶晶说呀，你得跟进每个队的情况啊。 You have to keep track of the teams. 啊，来 ，keep track、 mm-hmm. means follow something, know what's happening. 啊，就是你要跟上情况， mm-hmm. 你得关注，你得知道。 对对对， 叫做 you have to keep track.Of the teams、 嗯嗯、 其实吧很多女生不太爱看足球 对 但是呢有的女但是呢这个其实看一看也挺好的、 嗯、That's fine 因为它不仅仅啊就足球这事情它不仅仅是包括任何体育运动、嗯、都不仅仅是场上对抗那么来来回回的 Right 它后面有很多的人文有很多的情、 That's cool. 情感和情怀、 嗯 你看人家巴拿马第一次打进世界杯 对 都被英格兰干了个6-1、 嗯、 但是人家巴拿马很开心 对 因为他从来没有进过世界杯 Yeah, just the chance to get into the World Cup, right? 对呀、啊、你跟英格兰打6-0又怎么样人家很自豪、嗯、我们这一个球进的我们很自豪 好 是不是、 嗯、 哎，所以这种东西就它就很感染人、 嗯、 You have to keep track of the team、 yeah. 跟进情况跟进情势Keep track, track 是那个轨道嘛、 mm-hmm. 你在轨道上走着 对 你就跟着这个消息走。你知道接下来的比赛呢是16-8了。 You know, the next games are the round of 16. 好 The next games are the round of 16.、 Mm-hmm. 啊、就是什么呢？十六强的比赛了。 对对对。 十六支队伍的比赛了。 Mm-hmm. Are the round of 16.、 Mm-hmm. Round 是轮的意思。 Right. Round 1, round 2,、 mm-hmm. round 3,、mm-hmm. round 4. Yeah. Round of 16.、啊、十六强的比赛。 Mm-hmm. 那就意味着十六个队中只有一半能够进入四分之一决赛。 Mm-hmm. That means...8 of 16 teams will get to the quarterfinals. That means 8 of 16 teams, 16个当中的8个 will get to, 进入。 Mm-hmm. 好，这个叫 quarterfinal. Yeah. Quarter 是四分之一。 Right. Q-U-A-R-T-E-R.、 Mm-hmm. Final 是决赛。 Right. 那就是四分之一决赛。 Yeah, so you've got preliminaries, then you have the round of 16, then you have the quarterfinals, then you have the semifinals, and finally the...Final. 哎，世界杯的规则就是32强、 mm-hmm. 先64 对 再呢32 对 然后再进16 对对对 再进8强 对 最后呢再进4强 对 然后就开始争冠亚军了 The final 最后那个三四名还得踢一个比赛、 mm-hmm. 看谁能把那第三名给、mm-hmm. 夺走、 mm-hmm. 就这个意思啊。马克说了啊，好他说哎，那哪些队还在呢 Who's still in、 啊、你看就一个小小的 in Yep 就证明啊你还在这轮里。 Mm-hmm. Who's still in? Yeah. Who is in? Who's、yeah. still in? 谁还在呢好我们来学习国家的名称。 好。 第一位。 Uruguay。 Uruguay、 mm-hmm.。 Uruguay。 对。 鬼。 嗯。 跟我们的汉语真是神相似啊。 对没有这么多区别。 汉语是。 Uruguay。 拉圭。 对。 Uruguay、 mm-hmm.。 Uruguay。葡萄牙、 嗯、Portugal Portugal、 嗯、 Portugal 对 P-O-R-T、啊、Port 你看 对对对 葡萄牙是港口吧、 嗯 啊、U-G-A-L Portugal Portugal、 yeah. 啊、跟着葡萄牙旁边的是、 嗯、Spain Spain、 嗯、 西班牙 对 然后是东道主、 嗯、Russia Russia、 嗯、 他这几个国家呢赛程已定 Have theirMatches scheduled. Have their matches scheduled.、 Mm-hmm. Have matches scheduled. Right. 就是 scheduled 做动词了。 Yeah, yeah, we know where and when the match will happen. 好他们的赛程是6月30号10点钟、 mm-hmm. 法国对阿根廷。 对。 7月1号乌拉圭对葡萄牙。 嗯、mm-hmm. 啊、然后7月1号西班牙对俄罗斯。 对。 啊、赛程他们已经定了。 好。那、哎、也还现在有三个。 啊、 好。 是吧然后你看看啊。哎，我听说那葡萄牙今年表现不错。 I hear Portugal's a pretty good team this year. 嗯 ，I hear Portugal is a pretty good team. Pretty good team、 mm-hmm. 是一个不错的队伍。 对对对。 啊，我们也可以说他表现的不错。 嗯、mm-hmm. 好，我们用一个名词说你是一个不错的队伍。谁谁谁 is a pretty good team this year.、 Mm-hmm. Right. 马克老师都已经听说葡萄牙今年不错 对对对对 晶晶说当然了 Of course they are 有 C 罗好吗 With Ronaldo 这语气啊就是这样的、 嗯、 叫当然了 对 Of course they are With Ronaldo 好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著名球星啊都叫做罗纳尔多、 嗯、对, 对对对 所以啊觉得大家应该把这个罗纳尔多的怎么发音得知道、 嗯、 我们来学习一下 Ronaldo 是 R-O-N-A-L-D-O Ronaldo Cristiano Ronaldo Ronaldo 对对对 Ronaldo C 罗、 嗯、 C is for Cristiano That's his given name Yeah. 所以我们就简称为 C、 mm-hmm. 是 Cristiano 的一个简称、 yeah. Ronaldo 就是罗纳尔多我们简称罗 yeah. yeah it's cool C-Lo 所以 Cristiano、 like、 Ronaldo 对 It's a J-Lo for football That's cool 是啊你就那个 Cristiano Ronaldo 对 简称 C 罗 对 你看我们的简称是不是很高明 好 高明吧好 ,C 罗。 嗯 有 C 罗好吗、 嗯、 意思就是说什么呀就有 C 罗的葡萄牙怎么着也能往前走走一走。 Yeah, they're definitely a good team.、Yeah. 大家觉得吧大家都喜欢看梅西和 C 罗、 嗯、 比较他们两个。 很有意思。 其实他们两个还是有很大不同我自己觉得。 Yeah. 我觉得 C 罗吧就是属于那种 哇，就是技术过人， 嗯， 啊，这个很有很强的个人实力，就是属于那种有事儿有事儿有能提歌，歌能给你压场那种。 Little bit of drama, right? 对 ，C 罗就是那种压足场很有担当的那种、嗯、那种的国家队，但是这种人呢，可能喜欢他的人多，恨他的人也挺多的，嗯、是吧？梅西就不一样了，梅西就是属于那种。这个人能力非常出色，但是有事提哥哥不一定能保住场的那种哈、嗯。而且他个人呢，可能情比较是容易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影响。 嗯， 感觉是不同的两位啊，杰出人士。好，我们来说，那他们下一场对谁呢 ？Who are they up against next? Who are they up against?、 嗯、 注意短语 up against. Right.Yeah, who are they in a match against? Who are they competing against? Who are they up against next? Up against,、 mm-hmm. Up against, 就是什么对抗啊对阵和对垒都是这个意思。那跟那个 play against 一样吧、 mm-hmm. Who will they be playing against、next? Yeah, who will they be playing against next? Yeah, who are they up against?、Yeah. 听好了对阵啊哪个队踢哪个队哪个队打哪个队呀、 嗯、 都叫做 up against,、 嗯、 好不好哎遭遇面临对抗、啊、up against,、 yeah. 啊、看葡萄牙下一阵对谁啊对对乌拉圭、 嗯、That'd be Uruguay. 哎呀 ,7 月1号凌晨2点钟啊、 嗯、 乌拉圭对葡萄牙 ,That would be Uruguay,、 嗯、 比赛呢在6月30号。 Their match is on June 30th. 嗯，应该算是7月1号凌晨吧，哈。 Mm-hmm. Their matches is on June 30th、 ah. 哦，当地时间啊 ，June 30th。马克说：“哎，我听说这乌拉圭是一匹黑马。 ”I hear Uruguay is a dark horse. Uruguay is a dark horse.、 Mm. Dark horse,、 mm-hmm. 黑马。 对啊 yeah. 这缘由是怎么来的呀黑马。 Kind of a cool thing. Yeah, we use this when talking about like a political election or something like that. You know, there's a person, a candidate or a team that, you know, they have a chance to win. 其实乌拉圭也是属于传统强队、啊。 嗯、mm-hmm.。 出不出黑马其实这人家那能力在那个地方。 Yeah, might surprise everyone. 哦但是就说今年也许。我们只是觉得哈、 mm-hmm. 球评嘛我们也不知道、 yeah. 球评嘛、 yeah. 就说乌拉圭可能今年要成黑马我自己倒是个人觉得我觉得黑马有可能在非洲 嗯、mm-hmm. 啊我觉得那些 Africa 还没有可能是、 mm-hmm. 是 was Nigeria thought of as a dark horse? 嗯但是非洲哪些球队我不太确定、 mm-hmm. 但是我觉得可能黑马可能在非洲 嗯、mm-hmm.Yeah. 我自己的感觉、啊、 We use dark horse instead of like knight or white horse or whatever it is because it's a favorite team. Like, oh, I really want Argentina to win, but maybe this other team will ruin their chance. So they're a dark horse. 哦，哎，我看那个我们的 chat room 里面有同学说呀，嗯、说乌拉圭不是黑马， 是吗？ 因为一直都很有实力啊，说他们一直很有实力。对。我也觉得，因为你像以前那个苏牙， 嗯、 那个就是这。门牙很大的那个苏啥雷斯吧苏布雷斯吧好像是那就是乌拉圭的是吧我说乌拉圭一直以来都是传统强队 嗯， 好往下看了晶晶说是的啊，应该是一场十分精彩的比赛 Yeah, so that ought to be an exciting game、 啊、听到了吗 Ought to be 是什么、 mm-hmm. Yeah, should be、 哎、Ought to be、mm-hmm. Ought to be 应该是一个 an exciting game,、 mm-hmm. exciting game, 啊。这个大家说 ,is not Iceland and a dark horse? Go ahead, it probably is also, yeah. I think there are like four or five different dark horses, different websites were talking about it differently, you know? 其实 dark horses 是那种啊在最后能够出彩的队伍。 Mm-hmm. 冰岛这些只是说在开场的时候抱抱冷。 对。 但是其实是论实力来说的话其实还是不能当做黑马。 嗯、mm-hmm.。 不能当黑马黑马就是那种一路能冲杀到最后场场爆冷的 对 那种叫黑马这乌拉圭吧几乎拥有一个强队所有的特质 Uruguay has a strong team in almost every aspect Uruguay has a strong team in almost every aspect、 mm-hmm. 几乎在所有方面它都有一个强队的特质、 mm-hmm. 比如说吧他们有优秀的守门员 啊，但是呢，中场稍微有点弱。 嗯，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句啊，有技术性相关的微信挑战。 好， 啊，大家来 challenge 一下。 对对对。 来，第一位同学毛毛。 嗯 ，They have excellent doorkeeper,、 嗯、 but a little weaker in midfield. 足球守门员能不能叫 doorkeeper？ 不能说这个，这个不一样的，所以可以说 goalkeepers， 因为他们有三个。用一个，但是有三个很好的。 大家一定注意啊，在足球这场运动当中，嗯，所有的进球都叫做 goal。 Yeah. 听不听过那首歌 ？Go go go， 啊嘞啊嘞啊嘞。 对对对。 G O A L。 Yeah. 就是足球的这个门进球都是它。 Yep. Goalkeepers。 所以守门员叫 goalkeeper。 嗯哼。 好，好，来第二位是 啊 ，Seren。 对对对 ，They got outstanding goalies, but kind of weak in the midfield. Kind of weak in the midfield, 可以说，但是要加一个 r, but are kind of weak in the midfield. They got 在前边要换 have. They have outstanding goalies. 这个我们的 Chris Bryant 啊，嗯，他说了哈，他说这个守门员叫 goalies， 嗯， 哎，很好。 Goalies 也可以。 Goalies,、 嗯、 goalies 对 也是守门员。 对 ，goalkeepers, goalies, goaltenders 这个三个可以用。 嗯、中场 midfield、 嗯、对 啊 ，midfield 这是足球的术语。 Right, Kathy. 嗯 ，They have excellent goalkeepers, but the midfield is weak. 啊，也可以说，但是我最喜欢说 ，but their midfield.他们的 midfield is weak。 哎，弱可以用 weak 来形容哈 ，strong 就是强大。 对对对。 好，境遇前。 好 ，they have good gatekeepers but weak at the midfield。 啊 ，at 要换 on， are weak on the midfield。然后前边 gatekeepers 不能用，可以说 goalkeepers。 说在哪方面弱呢？我们说 weak on some、 嗯、 哪一方面 ？Yeah, weak in, weak on， 在这儿。 好，嗯、来我们的 D1CH。 好 ，They have a great guard, but the midfield is kind of weak。啊，那个后边可以说 their midfield。然后那个 they have 在前边不用可以说 they have great。Goalkeepers, guard, but 在这儿不能说。嗯、 guard 应该是篮球的术语吧， 对对对 对？ 对 吧？什么后卫呀、啊 嗯、 guard, yeah, ，guard， 这个叫 guard、 嗯。 啊，这个是近身防守的这种叫 guard。 对。 啊，威了云。 好 ，They have the best goalkeepers, but their midfield is a little bit weak。那个后边正好没有什么错误的。那个 the best goalkeepers 可以，但是我们在这儿不说那个最好的，所以你可以换 They have excellent goalkeepers, but their midfield is a little weak。好， 嗯 ，excellent 嗯也是可以用，很棒的， 对对 对, 对、 啊，很棒的守门员。 嗯， 好，再来看几位同学以 A、B、C。 好 ，They have amazing goalie,、 嗯、 but are at a loss for midfield. 可以 at a loss for something 特别好用 ，at a loss for something. At a loss， 对对对对、 啊、在有所缺损 ，at a loss 对对对。对，没有这么多错误，只有点 goalie 要可以换用 s。They have amazing goalies. 对，守门员要用复数。 Yeah. 啊，我们之所以提出来，是因为我们觉得 A、B、C 的这个 at a loss、 mm-hmm. 用得很好。 Yeah, they're at a loss for midfield. 就是不那么强、 yeah. 啊，弱弱的啊，有点弱 at right, a loss、 right. 啊，不是那么强。 Mm-hmm. 范范啊， 嗯、mm. ，They have excellent goaltenders, but it's a little weak in midfield. 哎，听到了吗？这里又有一个守门员的说法，叫什么 ？Goaltenders. Goaltenders. 对对对。 听说过那酒吧里面的酒保吗？叫 bartenders. yeah, yeah, yeah. 啊 ，bartender 不是看护那个吧台的吗、 uh-huh. ？Yeah, they can't leave the goal box, right? 对呀、啊，你不能离开吧台呀、啊。 对。 那你这个 goaltenders 不就是看好这守门、mm-hmm. 球门的吗 ？Yeah, goaltenders, goalies, goalkeepers. 所以这句话呢，几乎是不难的。对大家来说，这守门员也不是问题啊。 Mm-hmm. Goalkeepers, goalies, yeah. goaltenders yeah. 都行。啊、 mm-hmm. ，a little weak on 哪方面？ 对， 好 ，a little weak in midfield, a little weak on the midfield 也可以说。 来，我们来请马克老师说一说正确答案吧。 They have great goalkeepers, but might be a little weak on the midfield. They have great goalkeepers.But might be 有一点点、 mm-hmm. 可能有一点点 a little weak on the midfield. Right. 中场 mid 和 field 中间要接一个小横线。 Mm, the midfield. Yeah.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哈。 Mm. 乌拉圭的中场有点弱哈。 Mm. 马克说哎我听上去是一场值得看的比赛。 That sounds like the game to watch. that sounds like the game to watch.、 Mm-hmm. 就是说哇这个比赛可能会 gonna be exciting. Yeah. 那听上去行哦不错哟、 嗯、 对吧葡萄牙又对乌拉圭同时乌拉圭还很精彩、 嗯、Yeah 还葡萄牙也很精彩 Should be a pretty cool game、yeah. 所以应该要值得一看啊、 yeah. 那天晚上好晶晶说诶俄罗斯对西班牙的比赛也是6月30号呢 The Russia-Spain match will also be on June 30th 比赛也可以叫做 match、 mm-hmm. RussiaSpain. Right. 要不要说 Russia to Spain? 可以 Yeah, Russia, Spain, or Russia versus Spain. But you follow it with match, it's good. Like Russia, Spain match. 哦，也可以直接说 Russia, Spain. Right. 通常我们不是说 Russia versus Spain 吗 Yeah, but then we don't follow it with match. The、 uh-huh. Russia versus Spain match. 可以、有一点、不舒服。 那个 VS 是 versus、 right. 的意思、 yeah. VS 打个点。 Yeah, today's game is Russia versus Spain. Or I'm going to watch the Russia, Spain.Match. 其实谁对谁的比赛你可以直接说那两个国民 对、 啊、谁谁比赛就行了 对 Russia-Spain match、 yeah. will also be on June 30th、 嗯、 So 那么从两场比赛的结果呢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知道、 嗯、So from the outcome of those two games we'll have a pretty clear idea From the outcome,、mm-hmm. come out, something yeah, come out. Yeah, the result. 就是结果了、 yeah. Outcome, 结果 From the 结果 of those two games,、 mm-hmm. we will have a pretty clear idea. Right. 我们将会有一个很清晰的结果了、 mm-hmm. Who, A 组和 B 组谁各有哪一队可以进入四分之一决赛、 Who, from group A and group B, is going on to the quarterfinals? A 组是乌拉圭和俄罗斯嘛、 mm-hmm, 啊、出现的是乌拉圭和俄罗斯、 yeah. 所以 from group A and B、 mm-hmm. is going on to the quarterfinals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B 组呢是西班牙和葡萄牙、 mm-hmm. 所以要么是乌拉圭要么葡萄牙 Yeah, yeah, let's see, huh? See the results of these two games 能进 Yeah 能进这八强、 mm-hmm. 这就不知道了 Right 乌拉圭会不会淘汰俄罗斯呢、 mm-hmm. 葡萄牙和西班牙淘汰谁咱都舍不得呀、 mm-hmm. 是吧好最后啊好马克说哎我希望葡萄牙至少能进个决赛吧。 I hope Portugal at least gets to the final. 进入决赛 ,gets to the final.、 Mm-hmm. Yeah, that doesn't mean win the whole thing, but they at least get into play the final game. 哎我们说成功进入什么是不是还有个短语可以叫做 make it to final? Yep, I hope Portugal at least makes it to the final. 对不对叫 make it. Yeah. I made it. Yeah. I make it. Yeah.Gets to the final, 不用 it, makes it to the final, 也可以。 哎，要么就说 get to, 要么说 make it to 对 the final.、 Mm-hmm. 怎么说啊？啊，也许我们能在决赛里看到梅西对阵 C 罗。 Maybe we'll see a final with Messi going up against Ronaldo. Maybe we will see a final,、 mm-hmm. 那就是决赛了。 对。 With Messi, 好来梅西。 对。 梅西的名字怎么说 ?Messi。 Messi。 别说 Messi。 Messi。 Messi。 Messi。 对。 M-E-S-S-I。 对。 Messi。 Yeah。 Going up against, 又来了 up against。 Ronaldo。 Ronaldo。 对。 人人都想看到这一幕。 嗯哼。 人人都想看到这一幕但是这一幕很难发生。这取决于各队各自的命运了。 嗯， 这不是两个人之间的对垒。那他在联赛里头，大家可以看嘛，是吧？ 嗯、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That'd be sweet. Ah,、oh, that'd be sweet.、 Mm-hmm. Yeah. 很 sweet， 那就是很怎么样？ 对，很甜的。 为什么 ？That'd be sweet. 那不是很甜呢 ？Yeah, that'd be nice. You know, we don't expect this to be the final match. It probably won't. But yeah, it'd be kind of cool. So we begin the sense of maybe da da da da. 对，其实这是一好事的意思。That'd be sweet. Yeah. 好，来，我们进入到第二段了哈。先把对话走起来。 Jing Jing, could you tell me a little more about dark horses and favorites this year? Well, I bet you can guess who the favorites are. Brazil and Germany are still pretty strong, right? Yes, they are. But Mexico's one to watch this year, and might put Brazil out of the running. What about France and Belgium? Those are the other two favorites. And the other dark horses? Croatia is making it tough for Argentina. They are in Group D together. Who would you like to see make it to the final? Like you mentioned, it'd be great to see Argentina versus Portugal, but I'd also like to see Brazil versus Mexico. What about Russia? Anyway, they're the home team. Well, they'll be playing in Moscow on June 30th. Yeah, it'd be good to see them get past the round of 16 at least. I agree. It's just a great game to watch. I don't have any riding on any one team. You mean you didn't place any bets? I don't gamble. But say, how about we make a friendly bet, pick a team, and if they do better, the other person has to bring ice cream to the office. Okay, I pick Spain. I pick Brazil. You're on. 好。 开始打赌，躲起来了哈。 嗯 马克说晶晶啊你能稍微再多告诉我一些关于黑马和热门球队吗 晶晶 could you tell me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dark horses and favorites this year? Could you tell me more? A little bit more. Yeah, tell me a little more. Mm. 刚才那些不过瘾您能再多说说吗来了 dark horses,、 mm-hmm. 通常用复数哈 dark horses, and 这个词。 Yeah. Favorites. Yeah. 本来是喜欢的意思。 Yeah, it means the odds of them winning are lower. I think, what is it, like 8-2 are some of the best odds there, or 8-1? Yeah. Favorites,、mm-hmm. 在这里指的就是夺冠的热门。 Mm-hmm. 每一年的夺冠热门不一样。 Yeah. Favorites, 这 favorites 用了很多。你看你那个书签收藏家也叫 favorites,、 mm-hmm. 对吧？很多，它的用法很多。好，这里遇到一个啊，热门球队。 Mm. 可是我打赌你能猜出哪些球队是热门。 Well, I bet you can guess who the favorites are. I bet. 我打赌我相信 you can guess. 你能猜呀你能猜出 who the favorites are.、 Mm-hmm. Who the favorites are.、 Mm-hmm. 啊因为它是后面的从句所以它就不能用 who are the favorites. Right.、Yeah. 它要用 who the favorites are. 对对对。 巴西和德国依然很强对吧 Brazil and Germany are still pretty strong, right? Brazil, 巴西、 mm-hmm. Germany, 对 德国 对 这些国民一定要会的、 sure. 因为每次世界杯都是这几个、 mm-hmm. Brazil, Germany are still pretty strong, right? 依然很强对吧、 mm. 是的很强 Yes, they are. 但是呢墨西哥今年啊值得期待没准儿呢会让巴西出局那、 嗯、 我们看出来了马克老师今年就看好南美球队 嗯 是吧 对 好来第二句微信挑战了 好 第一位同学贾都 好 Mexico is worth to focus on this year maybe they can cast Brazil out 哎最后第二位喜欢、cast Brazil out 也可以但是那个 maybe they can 我特别不喜欢听这个 maybe 和 can 可以用一个所以你开始是 they can cast Brazil out 比较好一点点是 they might cast Brazil out 因为 might 意思是 maybe 什么 can 先说啊这个值得做什么事情是 worth doing something 对对 对, 对吧这个咱们已经遇到多次了、 嗯、 第二一定要注意 maybe 跟 can 是绝对不能同用的 对 maybe they would 这个 maybe 和 would 不用用两个可以用一个 maybe they might 不用 maybe they might 对对 对, 对 而且呢切记在英文中不要用 maybe 开句 对, 对, 对 少用 maybe 开句 对对对 那这是汉语的习惯 earlier on we said that, you know maybe we'll see a final with Messi going up against Ronaldo 我不这么 确定 对对所以我可以说 maybe 什么对对对 but maybe it will maybe it will 可以但是 maybe we can maybe they can 不用 maybe 一个事情怎么怎么样 对对对 但是 maybe they 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这不能用 maybe 对对对 they might cast Brazil out 用 might 就好了 对对 对, 对、 Judy、 But Mexico deserves attention this year they can probably knock Brazil out 后边也可以 knock Brazil out they can probably can 和 probably 不用用两个所以可以 as they mightknock Brazil out 这个 knock out 敲出去、其实也就是踢出去使出局的意思用得非常好 yeah 雨欣 好however Mexico deserve us pay more attention to it may be kick Brazil out 那个 maybe 要换 might it might kick Brazil out Mexico might kick Brazil out 那个前边 however Mexico deserves our attention deserves attention 也可以用不用 our 好。Cindy 曾说But Mexico is worse to watch on this year. They may keep Brazil out. 对的 they may, 可以。They may keep Brazil out. 没有错误。 这后面很好。 对对对。Mexico is worth to watch on this year. 不用 on。还可以说 Mexico is worth watching.Watching. 哎 worth watching. 对 Mexico is worth watching. 啥事值得呀你就用一个 worth 叫 watching 就完了。 对对对对 Mexico is worth watching. CH 说、But Mexico deserves a lot of attention this year.、And maybe knock Brazil out. 对 May knock Brazil out. 可以在后边。And may knock Brazil out. And might knock Brazil out. 不用 maybe.对 Jackie Wu, but Mexico is worthy of more attention. Perhaps they will knock Brazil out. 对 worthy of, 在这儿不能用 worthy of. He is worthy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The movie is worthy of the Academy Award. 这个很 serious. 所以你可以说 Mexico is worth watching. 就好了。 对。 满天飞雪说 but Mexico deserves a lot of attention this year.、And maybe they will kick.Out Brazil. 对对 maybe they will, maybe 和 will 不要了可以换 might. And might kick Brazil out. 注意这个短语是 kick something out. 对对对对对。 要把 something 加在中间。 但是前边 deserves a lot of attention this year, 特别好用。 好 deserve a lot of attention,、值得关注。 对。 最后一位是100分王丽丽丽。 好 ,but Mexico is worth special attention this year.Their team might weed out Brazil. 总结一下 be worth something 不错、是可以用的值得做某事。 对。 worth doing something. 对。 Be worth doing something. Weed out Brazil 也可以用。Kick out Brazil 有一点奇怪。Weed out Brazil 可以。Weed Brazil out 是最好。 Weed out 也是除去。 对。 Weed out 非常好。 Yeah. 真不错。来马克老师走一个标准的。 对、啊。But Mexico's one to watch this year. Mexico is the one to watch. Mexico 就是今年啊一定要去看的、一定期待的叫 The one is one to watch. Yeah, is one to watch, is the one to watch,、差不多对。 是吧、one to watch. Yeah. To watch, 来修饰这个 one. 什么样的 one 呢 To watch. Yeah. 来值得一看的、哎，我们来学一个这个方法，以后你再也不用用 worth watching 了。 Yeah. One to watch. One to watch.、One to watch. 英文就是这么简单啊，姐姐。This year, Mexico is the one to watch this year.、后面呢 ？And might put Brazil out of the running. Put someone out of the running.、前面解释过了 ，running 就是这个比赛。 对。 Put someone out of the running,、让某人出局。 Right, eliminate them. 不用再跑了，你不用再跑了。 是。 Put someone out of the running.、好了，继续往下看、那法国和比利时呢 ？What about France and Belgium? 来，法国国名 France、另外呢 ？Belgium、 Belgium、这是另外两大热门。 Those are the other two favorites. Those are the other two favorites.、其实我个人还比较看好。这个西欧的这几个球队、比如说英格兰、比如说法国比如比利时、我非常看好这几个队伍其实我今年还没有那么看好德国队但是我很看好这几个队伍、尤其比利时英格兰法国、这几个队伍、个人意见哦拙见啊那黑马呢 And the other dark horses And the other dark horses、The other dark horses 那黑马呢、克罗地亚让阿根廷难以招架。 Croatia is making it tough for Argentina. Making something tough for someone.、把某事呢变得很麻烦。 对。 Making it tough for Argentina.、就是对阿根廷来讲他们制造了巨大的麻烦。 对。 这克罗地亚我们来看看啊这国家。 Croatia。 Croatia、克罗地亚就是南斯拉夫的、这个国家以前的国家 Croatia 这个国家这个球队啊一直都不弱、这个是个强队九几年的时候他们还进过这个世界第三名、他们是世界第三名世界杯而这个国家的人吧就是说人民吧特别爱好体育、一个家庭里面 是吧？哥哥是打篮球的，妹妹是打排球的，姐姐是打踢的，然后一个小弟弟是踢足球的。 Very athletic, yeah. 完全都是这个运动家庭、mm-hmm.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穿的是那个红白格的球衣、mm-hmm. 所有的那个11个球员里都是这个旗，西季旗，那个什么什么、啊、马季旗，然后什么各种旗，这是这个国家。当年啊，达沃苏克是这个国家的，还得过世界杯的金靴奖，所以这个国家是很厉害的。Croatia is making it tough for Argentina. 他们都在 D 组。 They're in group D together. 嗯，好。如你所说啊，Like you mentioned, 嗯哼， 就如你所说，能看见阿根廷对阵葡萄牙啊，你想看到谁进决赛呢？马克说。 Who would you like? Yep. 你想看到谁进决赛呢？这是今天的第三个微信挑战了。第一个句子哈，有五个同学写的一模一样的句子。 对， 他们是璇、阿布、飞、王幸福和毛娟。 好 ，Who do you want to see in the final？ 100分。 嗯哼， 这五个同学表现非常好。 嗯哼 ，Who do you want to see in the final？ 嗯哼， 好，来，神奇猪猪 6。 好 ，Who do you want to see enter to the final match？ 这个是差不多，但是 Who do you want to see 在前边 ？Who do you want to see 不是 Do you want to see？ 然后那个 enter to 不要 to enter the final match。 Enter 直接进入 final match。 对。 Tippy， 好 ，Who do you accept to see in the final game？可以、但是 accept 不要 accept 不要 expect 因为你不这么确定所以 who do you hope to see in the final game、 希望 hope to see 可以了 对 MXS 好、who do you expect to see in the final match 这个可以但是 hope to see 就在这儿是咱们的问题、 好接下来一位是周燕 好 who do you wish to see in the finals那个 finals 不要 s 因为 就只有一个 对啊、 in the final 对 Zelena 好 which team do you expect to be in the final which team do you hope to be in the final 用 hope 比较好一些 对 因为那个 expect 有点 对不能这么确定 不能这么确定 太早了对 carry 的100分、 who do you want to reach the final 到达决赛 可以 7-11 好Will you want to see who can come to the final match? 那个前边 who do you want to see? 不是 will.、然后那个 who can come?、可以说 make it. 所以换完了是 who do you want to see make it to the final match? 好的、所以这也是马克老师的这句话。Who would you like to see? 您想看到谁呀、 对 好他用了一个到达决赛是 make it to the final、你可以用 get to the final、 yeah. in the final、 yeah. or make it to the final、 yeah. make it 更有那种哇历经千辛万苦终于 make it right, yeah, 到达了达到了、的这个意思、好继续往下看如你所说、 like you mentioned 如能看见阿根廷对阵葡萄牙是很好的 it'd be great to see Argentina versus Portugal It'd be great to see Argentina versus Portugal.、看出来了马克老师就想看葡萄牙跟人家打仗。 Yeah. 是吧这里前面想看葡萄牙对乌拉圭。这会儿想看葡萄牙对 Argentina. Yeah, stay up till 2, watch that match. Or stay, yeah, to start watching it. 同时我也想看到巴西对阵墨西哥。 But I'd also like to see Brazil versus Mexico. 来对阵 Brazil versus VS 不能在口语里读成 VS Right 是 Versus Versus Versus Mexico Yeah、 墨西哥 Mexico Yeah Brazil versus Mexico、又是南美之间的对决了、那俄罗斯呢 What about Russia? What about Russia?、他们可是东道主队哦 Anyway, they are the home team Home team、家里的队伍 对 Home team Right 东道主队、Home team他们30号会在会跟墨西哥打比赛。 Well, they'll be playing in Moscow on June 30th. 啊，说错了，他们会在莫斯科打比赛，对不起。They will be playing in Moscow, 啊，就是俄罗斯的。 Right. 城市 Moscow on June 30th. Yeah, so same stadium as the final, right? Yeah, just happens to be scheduled there. 对决赛的那个场馆哈、是的要是看见他们最终都进八强就好了。 Yeah, it'd be good to see them get past the round of 16, at least. Hey, it'd be good to see them get past、mm-hmm. the round of 16. 意思、 yeah. 就是说他们能够 past 十六强是什么意思啊 yeah, yeah, succeed. 他们能够成功的、 mm. 是吧进入就是越过这个十六强、 right. 就是说进入八强了。 Right, right. Pass the round of 16,、mm. 通过了 round of 16的考验、 yeah. at least. 我同意。 I agree. 这是一场很棒的可看性高的比赛。 It's just a great game to watch. It's just a great game to watch.、 Mm-hmm. 又来了、啊、great game to watch.、 Mm. 可是呢我 I don't have anything riding on any one team. I don't have anything riding on. Riding on 是什么、 mm-hmm. 骑在什么上面 Riding on any、yeah. one team. Yeah, it's like if I made a bet with my friend and if I lose the bet, I lose 1,000 yuan. I have 1,000 yuan riding on this game. So I'm really nervous. 就是打赌的意思、 mm. 但是呢我不赌他们谁赢、 yeah. 就是 I don't have anything riding on 都是打赌 riding on 对对对对 我不赌他们谁赢、 嗯 啊、是可看性很高的比赛但是我不赌谁赢、嗯、 对对对 这个第三个啊重量级的短语、 嗯、 have anything riding on something 嗯哼嗯 你的意思是说你没有下注 You mean you didn't place any bets? Place any bets、 嗯、 下注 Right 赌注 bets YeahMake any bets, place any bets.、Yeah. 我不赌球。 I don't gamble. I don't gamble,、mm. 赌球。那是我们来一场友好的打赌如何 ?But say, how about we make a friendly bet? A friendly bet,、 mm-hmm. 就是口头打个赌 对对对 打个赌但是呢不给钱。 对是。 Friendly bet. Yeah. 来吧你挑一个队。 Pick a team. 如果表现得更好。 And if they do better. 另一个人就带冰淇淋到办公室如何 the other person has to bring ice cream to the office. The other person has to bring ice cream to the office.、 Mm-hmm. 行不行啊、 yeah. 这个行不行、 啊、打 我们打一个友好的赌好不好、mm. 马克说好 OK. 我选西班牙 I pick Spain. 丁丁说好我选巴西 I pick Brazil. 走着瞧 You're on. You are on.、 Mm-hmm. You are on. 意思就是说走着 Yeah, we have an agreement.、Yeah. 已经达成一致了、 嗯、 咱们走着瞧 对 走着看 You're on、 嗯、 好今天对话就是这样了、 嗯、 我们来看值得关注的新单词 好 Walking me through something 给某人普知讲解流程解释某事 对 What's at stake 险境啊处于危险啊情势会如何、嗯、 对 Keep track of something 跟进进程、 嗯、Up against 对阵 Dark horse 黑马、 嗯Favorites. 热门啊被寄予厚望的。 嗯、One to watch. 精彩的值得一看的赛事。 嗯、Have anything riding on. 打赌、 嗯。A friendly bet. 不下注了打赌。 嗯、 好简单的对话了来请马克老师从头到尾走一遍。 好 Jing Jing, you know about the World Cup. Would you mind walking me through the tournament? What's the matter? You don't like football?It's great once I start watching it, but when I see a game on and a long time passes without a goal, I'd like to at least know what's at stake for each team. You have to keep track of the teams. You know, the next games are the round of 16. That means 8 of 16 teams will get to the quarterfinals. Who's still in? Well, Uruguay, Portugal, Spain, and Russia already have their matches scheduled.I hear Portugal is a pretty good team this year. Of course they are, with Ronaldo. Who are they up against? That'd be Uruguay. Their match is on June 30th. I hear Uruguay is a dark horse. Yeah, so that ought to be an exciting game. Uruguay has a strong team in almost every aspect. They have great goalkeepers, but might be a little weak on the midfield. That sounds like the game to watch. The Russia-Spain match will also be on June 30th.So, from the outcome of those two games, we'll have a pretty clear idea who, from Group A and Group B, is going on to the quarterfinals. I hope Portugal at least gets to the final. Maybe we'll see a final with Messi going up against Ronaldo. That'd be sweet. Dialect 2. Jing Jing, could you tell me a little more about dark horses and favorites this year? Well, I bet you can guess who the favorites are.Brazil and Germany are still pretty strong, right? Yes, they are. But Mexico's one to watch this year and might put Brazil out of the running. What about France and Belgium? Those are the other two favorites. And the other dark horses? Croatia is making it tough for Argentina,

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一次向您问好。当然接下来呢，要有请跟我们一起踏上旅行之路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丽华。丽华你好。 大家好。 丽华好。现在呢已经是七月份了对吧？ 是的。 好像动一动的话全身就是汗，我是这样的情况。 我也差不离。 反正这个韩国已经完全进入到炎热的酷暑时节了。 对。 很多人都开始着手准备怎么去度过这个炎热的暑期了。我记得丽华好像说过哈，自己不是很喜欢。 对，我坦言成。 对，不是很喜欢。 对， 而是非常讨厌。 对对，我感觉是又爱又恨吧。 又爱又恨。 虽然这个恨这个比重大一点。 啊，既然有爱的话，那如果硬让你去想一想夏天的好处的话，你觉得是什么呢？ 因为就是夏天水果种类会比较多嘛，因为咱们毕竟不是热带，一年四季都有很多的好吃的水果。夏天水果比较多，然后能吃到西瓜呀什么的，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西瓜。然后还有很多出游的项目嘛。你为什么要笑呢？ 你是活在过去的人类吧？现在好像水果一年四季想吃就吃吧。 我的意思是就是那个季节的水果。 应季水果。 对，应季的水果，对对对。 啊，可能现在如果说非应季水果的话，可能会贵一些。比如说冬天我们吃西瓜呢， 对对对， 可能要比夏天翻倍了。 但是我以前的印象就是说贵然后还不好吃，但现在好像是又贵还好吃。对，即使不应季。是。那我们的朴主播怎么样了？ 我也是刚也说了，我只要夏天只要一动一下，可能不动都会满身大汗。 对， 我记得昨天晚上我在家里玩游戏啊，我这是吹着风扇在那玩，玩完以后呢我发现诶，刚洗完澡，这个 又要去洗一洗， 对，衣服都已经又都湿透了， 没错，没错， 所以真的是酷热难耐啊。 对， 但是不过这个夏天也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夏天，可以给你很多的旅游，不出去。 对啊，对啊， 不活动。 对，那反而相反，以热制热嘛，不是？ 哎，也是， 还可能对， 对， 总是要出去。 对啊， 那 可能夏天的时候呢，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还有一个期待的项目，那就是去玩水。 对， 对吧？不管大人孩子，可能都喜欢去玩水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也是很多人对夏天又爱又恨的一个点吧。 对对，没错。 大家这个可能不太喜欢夏天炎热，但是又希望炎热的夏天快点来，这样呢才可以尽情在水里玩又不冷。 那所以呢，今天就要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韩国夏季的这个大休假来临之前，大家可以去玩水的几处好地方啊。 好啊。 那大家可能就觉得啊，那今天是要带大家去看海吗？不是的。也不是室内的游泳池哈。 是吗？ 对，那今天要带大家去江边 啊。江边。 对，那就是位于京畿道嘉平的江边，去玩各种水上运动。 嘉平最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这个曝光率比较高啊。 是的。 也就说明呢，嘉平真的是夏天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旅游胜地啊。 对。 其实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水上的娱乐项目啊，它是非常综合性的，非常刺激的， 对， 而且动作幅度非常大的。 是。 嘉平的这个水上的游乐项目，其实在全韩国都是数一数二， 对，非常有名的。 那这个接下来我们就要为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这里。 好的。那嘉平位于距离首尔大概50公里的地方啊，所以不是很远，就是乘车去到不是很远。 对。 而且距离北汉江和湖水啊都不是很远，所以这里的自然景观它自然就非常非常的美丽，而且有很多文化遗址和一些旅游的著名的一些景区，所以一年四季的游客都是络绎不绝的。特别是在夏天，因为在这里可以玩很多很多种类的水上运动，所以这里被称作是水上运动的天堂。所以一到这个休假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韩国的国内或者是国外的一些游客专门来到这里去玩一些水上的休闲运动。 是的，我觉得江水的这个游乐项目和海水的又不一样。因为海水大家都知道，它怎么说都是很咸很呛， 对吧？ 那江水呢，你可以尽情的，比如说这个扎到水里面去然后在水里泡很长时间也没关系， 对， 感觉。所以我觉得，江水可能要更凉快一些，更有意思一些。 对， 其实刚刚也提到了，这里真的是水上运动的天堂啊，有很多值得一看的地方。那这里最具有代表性的看点是哪里呢？ 有一个叫 Riverland 的一个地方啊。那如果非要选一个进行介绍的话，那我可能是要给大家介绍这个 Riverland 的地方了，而且是中国版的跑男中曾经介绍过这里，所以变得更有名了。 那也有很多韩国的这个明星也会，他们就是去享受水上运动的时候也会专门来到这里去玩。然后首先呢，这里是北汉江最大规模的水上运动区，那包括蹦极在内呢，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水上运动，而且有很多优秀的指导人员。指导人员就是说咱们不会玩的时候，他会细心的去教导我们这个怎么玩，然后这个动作怎么做。 对， 所以需要接受指导后才能玩的活动呢，也大家也不用去担心， 安全也是有保障的。 对，没错， 对吧？ 那加之呢，这里还有酒店和一些山庄啊等一些住宿的设施，对，所以来到这里可谓是吃喝玩住都不用愁了。 推荐大家这个住这个山庄啊、度假村这样的一些地方啊，这个真的是韩国，我觉得可能因为韩国国民他们都会使用这样的一些地方去度假。 对，没错，都会出去的。 对，很有意思。而且又有家庭的这个氛围啊。 对， 刚才提到了这里呢，好像和这个玩水不太相关的一个活动就是蹦极了、 没错没错， 就这蹦极好像也是挺有名的。高度很高吧？ 对，高度比较高。那在这里的这个蹦极的这个台是韩国算是最大规模的一个蹦极的。对对对，因为它的高度其实它高为50米，大家可能觉得哎50米才多高哈、可能感觉不是很高，但是因为它是朝着这个江朝着这个水往下跳的嘛、而且这个水深大概是10米左右，所以给人的你一旦到那个蹦极台上之后给你的那种刺激的感觉是远远超过50米的，我感觉像5000米上空了那种感觉，对，身临其境的就不一样了。 那还敢跳了？ 敢跳。但是大家要放心的是，那个江里面，这个江水里面也有就是一些安全的设施，对，缓冲的一些安全设施，所以就是能够提前预防。 说白了就是这绳子断了，你不用担心， 对对对对，也不用担心，很安全的。 你这样说，估计没人敢去了。不过也是啊，这个我觉得下面是水要比是陆地的话让人更安心一些。 对，反而更安心。 对，但是看起来的话会更刺激。 更刺激，你因为看不到底嘛。 对对对。 所以很吓人。那我们的朴主播喜欢蹦极吗？或者是蹦过极吗？或者是一般如果你要蹦极的话，你在蹦下去那一瞬间你会喊出什么？一般大家都会说会告白啊，或者是会说什么什么自己事业成功啊等一些话嘛。 对对对。大家可能在韩国的综艺节目当中会看到。 对。 就一些这个体验军事类的这个综艺当中呢， 是 很多人滑索的时候他就会喊自己心爱的人的名字等等。 对对对对对 啊，我这个你不能说喜欢蹦极、我觉得喜欢蹦极的人应该 不 是很多。 对， 我去尝试过一次 啊、 也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南怡岛对吧、南怡岛其实也是北汉江。 对， 对、 那个下面也是江水，但是没有这个这么的辽阔这么的深，但是也是水。 对， 对， 下面还有一个工作人员划着小船在那儿等你。当时的确是挺恐怖的， 是很恐怖。 你 那也是往水里跳，我没有尝试过。 我觉得你不敢吧？ 我觉得我不敢，我感觉没有那什么绳索能够支撑住我的体重。 那你去我去的那个地方吧，因为我已经安全的回来了。当然了，如果您真的是挺害怕的啊，咱们也没关系啊，因为我们今天介绍主要其实是玩水啊。 对， 那赶紧就去了解一下这里的水上游乐项目吧。 好吧，那这里除了这个蹦极之外呢，还有一些水上滑板啊，还有滑水等等一些项目。那这两个项目都是依靠飞驰的这个汽艇啊， 对对对， 就连接在汽艇上那种高速的一些水上运动。这一点虽然这两个这个水上项目是非常非常相似的，但它俩之间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哈。那首先这个水上的滑板呢是怎么说呢，就是它强调的是一个速度。但是这个水上滑水呢是强调一些你可以在上面就是 技巧是吧， 技巧，对， 花样， 技巧，对，花样什么的，一般人可能享受不了这样的技巧。 对，这可能练习之后才能玩。 没错， 没关系，咱们就这个滑水就可以了。 对的， 就抓住了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听说如果你不抓稳的话，你可能会拍在水上。 对，那很痛的。 也是挺疼的。 对 对 对，没错。 那不过这个第一次去的人呢，可能我觉得你别说这个刚刚那个 技巧 的那个了，可能只是滑水的话他可能也是掌握不了平衡啊。 没错。 刚刚也提到有很多人会这个教我们怎么去练习，是不是？ 对，这肯定可以到那边去学的。因为大部分的水上运动你除了一些你要耍一些技巧，你可能需要很多年你去练啊。但是一般就什么都没有，就是以前没有尝试过水上运动人来这里 学个几分钟或者是二十分钟二十分钟的话、把基本的一些动作掌握好的话就可以就是站立，对，在手上可以站立，然后基本的游戏都可以去玩，然后这里还可以去租借一些就是在做水上运动的时候一些服装，对，就比较贴身的一些像游泳衣那种东西、对，可以租借，然后对，也是非常好 的。这样的衣服还是自己带吗？我觉得 自己带也可以，对，如果嫌麻烦的话可以租。 当然这个很方便，这意思是如果说您真的是说走就走的旅行的话，那任何东西也不用准备，您在这儿也可以尽兴的玩对吧？ 没错没错。 那除了这样的滑水一类的项目，有没有那种可以去乘坐的，或者是这个像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自己去操纵一些的这样的船艇之类的游戏？ 有的有的，有这样的一些小汽艇小船艇可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然后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游乐的设施。那有一个叫这个 Jetboat， 有个我们可以翻译成舰载艇吗？还是就是那种小艇，然后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然后在很多的一些韩国综艺，还有一些咱国内的综艺节目当中去玩水的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小艇，大家可以看到。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就是在后面这个小艇后面连接一个像一个小汽艇，小汽艇上面可以乘坐很多很多的人，大概十个到十二个人左右都可以去坐到上面去，然后去体验这种高速疾驰在水面上的一个感觉， 速度激情的水上版。 对对对，最有趣的是就是开这个小汽艇的人，他会在一个最重要的时机，他有一个就是大转弯，对，九十度大转弯，然后是故意让很多人就是掉入水里。 哦，这有点像这个后面连接一个那个很长的很大的橡胶艇， 像对，没错， 把它骑在上面，对吧？ 对对对， 突然间来一个 特别刺激。 急转弯，就让你都掉到水中。 没错啊， 这个就要考验大家的这个定力了。 对， 对吧？抓住它，你可能就不会掉到水里了。 这可能性基本没有吧？ 不会掉到水里是吗？ 基本都这个游戏基本都会掉入水里。 这个游戏就是掉水里的游戏。 对对对，不掉就没意思了。 好吧啊，那大家就不要抓着了。我觉得这个光是听一听可能就很多人坐不住了，尤其是现在这种烈日炎炎的时候哈、这个烈日当头你被甩到水中，我觉得一定是透心凉的。 对， 对吧？ 没错， 当然每个人都会被要求穿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安全的设备，救生衣这是基本了， 对， 所以说不要担心这水有多深，你会不会沉下去之类的。当然了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利用这个橡胶胎或者是其他的轮胎进行的一些活动吧。 没错没错，那有一个叫 Fly Fish 的一个 飞鱼是吗？ 对，飞鱼、对，飞鱼的一个游戏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可以背躺在一个非常宽大的气垫上 啊， 然后呢就是抓住两边的把手，然后你可以一次可能会躺三个人左右吧，两个人也可以，然后就前面也有一个小汽艇就是拉着你走，然后在速度非常非常快的时候，这个气垫就直立在水面上。对，然后就是故意让你掉下去，然后它会减缓速度让你平躺在就水面上、对，就这种不断的反复，有一种要速度快的时候有一种要升天的感觉、对，因为它直立在水面上、特别起，对， 这个我玩过啊、原来它叫这个飞鱼啊、 Fly Fish、对吧、当时我觉得感觉远看的话像放风筝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这个后面，对，后面这个气垫就飘起来的， 是 啊，这也是要掉到水里才有意思是吗？ 是你没掉到水里吗？ 我那抓的非常紧， 这个握力不是一般的大呀。 我朋友都滑下去 了，掉 了， 对对对、 我当时还嘲笑他们呢，估计他们可能会现在想一想， 会笑你哈，不会玩是不是？ 对，当时我觉得啊，这个人好土啊。好吧， 拼死了抓住那个是吧？ 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掉水，因为这个北汉江，大家听到的是江水啊，会不会水流湍急之类的？其实这样的一些场所呢，水流都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缓和的， 没错。 所以呢，就不要太担心。我倒是觉得，因为我做过这个嘛，它会有这种升天的感觉，的确是。